火攻，可请千岁把兵派，年纪满。 中国家的栋梁才是什么年轻奶奶写情愿三分文他就不敢拦爹地逍遥想不开又被夫人听看坏岂能有过将来王人做钓鱼台他就不下来钓鱼的台来一两台一条中上八分在心碎不发人头那文武小女是那无才小事小唐天尊他叫国家人活在中顺当挂了帅中家财宝两边台一马儿贪了唐时间百里天官又转来是死皇现在三人马唐王爷家你才原来问清尊此吧 哗啦啦啦，打罢了头冲了鼓，光儿也听到哗掉啊，哗啦啦啦，打罢了儿冲了鼓，人有出神马有还，哗啦啦打罢了儿冲了鼓，太阳的恩仇落在马前，原来是老儿不敢扛，儿来弟兄的团圆愿，先帝先魂长安断，留在这沙陀过几年，落得过清闲。穿平行空偃月刀，有太保双剑耍得好呀，在我听如宝，是太保双手能当火龙镖，还有一个小太保，一个刀比那一个高，哪怕那杨桃去冰刀不与他枪对枪啊， 卖马。